罗兰看向窗外。 你知道我6岁的时候生病差点死了，对吧？我记得我跟你说过。 嗯，说这个干嘛？ 那次为了救我，我家老爷子把他的钢琴都给卖了。你是不知道我家老爷子有多喜欢弹钢琴，那玩意儿简直就是他的命。我懂事以后就老听他说，他的梦想就是当一个钢琴家。 这么说，是你断送了你爹的梦想？ 不是的，他早就不做梦了。那时候庆诊的母亲患了癌症，老头子已经掏空了积蓄和家底儿给他治病了，结果还是没救活，家里只剩下一架钢琴。老头子原本是打算卖掉钢琴，把我和庆诊送进庆氏私塾的，因为进了那个私塾以后才有希望被银杏山上的老头子们看中。 庆氏子弟有私塾，虽然不要学费，但食宿费、着装费、活动经费却极其昂贵。那私塾不光是教书，还会带着学生外出游历，游历路上都是有庆氏退伍士兵保驾护航的。在庆诊和罗兰还小的时候，庆氏人人都想把孩子给送进去，因为进私塾能提前被银杏山上的老头子们关注到。而且这私塾里的老师就是庆氏财团掌控境内最好的老师了，教的东西也和外面完全不同，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学、哲理，私塾里连这些都全面教育，从小就练习枪械。这种私塾里出来的孩子确实要比普通学校出来的强。在庆氏内部有个说法，上了私塾的孩子才是庆氏的未来，没上私塾的就是野孩子。所以罗兰家里那个老头子早就计划好了，他自己的什么钢琴家梦想一点都不重要，没了也就没了，但这两个孩子必须送进私塾里去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家里才刚刚因为给庆诊母亲治病而花光积蓄，结果罗兰紧接着又病倒了。没办法，命比什么都重要，老爷子只好先卖钢琴救人。上私塾的事情没什么希望了，老爷子又因为常常卖血拖垮了身子。 你也知道庆氏里的亲戚都什么样，早先他们瓜分了老爷子手里的厂子，到了老爷子找他们借钱的时候，一个个连面都不肯见。其实借不借钱都是对方的自由，但庆诊的二叔在老爷子找去的时候闭门不见也就算了，竟然还让人从院子里端出一碗剩饭剩菜来。当时庆诊就在那里，对方的管家说赶紧趁热吃吧，回家可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。 庆允的父亲我有印象，早些年不知道怎么突然死在情人屋里了，后来庆云也被庆诊安排的人给毙了，当时我也在场，所以你们是在报仇？ 庆诊的二叔纯粹是透支身体猝死的，跟我们可没关系。至于庆云，那是他自己过来送死的。我们起初要报复的对象可不是某个人，而是整个庆氏。当然长大以后大家心态慢慢变得平和了一些，明白这世界就是这尿性，总要学会习惯。庆人早些年心软，若不是老头子把他逼到那个份上，他也不会下定决心动手。 你这有点跑题了，说回钢琴。 老爷子后来病得重了，他自知将死的时候把我喊到床边，然后对我说，原本那架钢琴就是我们两兄弟的未来，如果我不得那场病，那我和庆诊就全都可以去私塾，未来说不定可以进入庆氏谋个一官半职。但我偏偏生了那场病，老爷子说那钢琴说起来应该是我和庆诊一人一半的，但是我把便宜全占了，庆诊的前程也都搭进去了，所以老爷子说我必须保护好弟弟，这是我欠庆诊的，这是我的命。 清晨111号壁垒门口，早早便有官员战战兢兢地候在门口。天空中飘来淅沥沥的细雨，但这些官员竟是连伞都不敢打，就这么直愣愣地站在雨里， 罗兰大开杀戒的消息昨晚就已经传到了111号壁垒。官员们虽然心知对方的目标并不是他们，但问题在于不管是谁面对这种三天就将庆氏隐患屠戮殆尽的杀批，都会有些害怕的呀。哪怕你知道他并不会杀你，甚至他眼里压根就没你。一个小时后，罗兰所在的特种营车队终于抵达，一如往常那样，车队轰鸣着从大门驶过，车轮卷起的泥水拍打在官员们的身上脸上，仿佛罗兰挨个给他们扇了一记耳光。车队行驶到银杏山下，特种营便全部停了下来，只有罗兰的车辆才能继续向上通行。在山路上，罗兰忽然问道： 哎，当初这条山路是你陪我弟弟走上去的是吗？那天还下了大雪。 那时候他已经知道庆氏的那些老头子们要对他动手了，所以故意把你支开去杨氏88号壁垒当人质，不论事成与否，起码你都能活下来。 有时候周琦很感慨，这么一个时代里，这兄弟二人不计较自己的得失也要为对方考虑，这种感情确实让人羡慕。 后来等他成为庆氏之主，又第一时间谋划如何将你从88号壁垒救回来，那时候好多官员都等着给他交投名状，结果他就在山上谁也不见，就等你的消息。 怎么感动了吗？ 感动什么呀？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杀手，只认钱，这种感情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，伤钱。 罗兰不再吭声。山路20多公里，其实开车转眼就到了，以前罗兰总觉得这条路挺短，可是想到庆晨曾在大雪封山的天气里光脚走上山去，他又觉得这条路很长，那天一定很难熬吧，每一步应该都踏得很艰难。这银杏山就像是庆晨曾经心里高高的门槛，踏上去便踏过去了。从此往后，庆晨便再也不是那喜欢种花听曲的庆晨了。到了银杏庄园的大门，许蛮已经等候在这里了。 罗老板，长官在等你了。 日夜保护他，辛苦你了。 应该的。 银杏庄园外的士兵们偷偷看了许蛮一眼，有些刚刚调到许蛮麾下的新兵说道：连罗兰都跟自家长官这么客气地打招呼呀。这些年来，许蛮在庆氏的地位逐渐超然起来，虽然许蛮只有少将军衔，但能指挥他的人也只有庆枕一个而已，连罗兰都不行。早期核试验基地是许蛮去负责的，后来北方河谷地区收编土匪也是许蛮去做的，如今但凡有棘手的事情、危险的事情，基本都是许蛮来做。事到如今，情报系统分内外两个序列，内部是罗兰在管，而外部则全都交给了许蛮。当初庆枕经靖山也带上了许蛮，早些年很多人想过收买许蛮，但全部失败了。对于罗兰这种人来说，能有许蛮保护庆枕他很放心，起码从来都不用担心有人从背后捅庆枕刀子。进入银杏庄园时，罗兰一眼就看到庆枕正在微笑着打量着自己。 累了吧？ 哎呀，是有点累。 罗兰也不讲究，他把旁边的青翼轰起来，抢走了对方屁股下面的靠垫，然后自己一屁股坐了上去。青翼称呼庆枕为二哥，那罗兰就理所当然是大哥了。当年在111号壁垒街头打架的时候，罗兰就是大哥，如今哪怕庆义成了庆氏的最高军事指挥，心里仍然对这位大哥敬畏有加。若是别人想靠着，庆义早就怒了，但罗兰抢的话，他只能老老实实去屋子里再取新的靠枕出来，顺便还给周琦带了一个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王胜之那老小子让你去61号壁垒的事儿，你怎么决定的？ 既然他让我去，那就去一趟吧。 真有这必要吗？他王氏和人工智能再厉害，还能直接打到咱们庆氏这里来？没有导弹部队，咱们就直接用自动步枪跟他打吗？我就不信他能有多凶。 事情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糕一些。截止今天，不光是012号军事基地被入侵，连带着002号基地、004号基地无一幸免。 所有导弹部队的军事基地全没了？ 万幸的是，之前我便让庆义进行了弹车分离，发射井里也都没有装载导弹。如果对方不仅能破坏入侵，还能直接操控我们的军事系统，恐怕那些导弹已经落到111号壁垒了。 可是， 没有可是了。这次去中原，我也准备了一些后手。我不会亲自去的。你忘了我有替身的事情了吗？ 说到这里的时候，罗兰下意识就朝对方手上看去，结果没有看到伤疤。这是货真价实的清晨。 你是打算让那个复刻体替你去？这样好像也不错啊，相对保险一点。而且王胜之那老小子肯定不知道有替身的存在。 从火种圣山回来之后，庆枕便非常注意行踪。他能肯定的是，在替身与真身的每次身份互换中都没有什么漏洞。即便是人工智能，也没法从行程上分析出任何端倪来。罗兰突然松了一口气，他还以为庆枕是真的要自己去中原呢。 但是有个事情要跟哥你商量一下，这趟中原你和周琦也得去，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们去做。这件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。 什么事情？ 此时庆枕忽然让门口的许蛮去取了一只文件袋递给罗兰。罗兰抽出里面的资料，只看了两眼便震惊抬头。 可行吗？ 可行。 这一刻罗兰才明白，难怪这一趟会需要他和周琦亲自走一趟。原来在庆枕的计划里，去中原绝不仅仅是跟王胜之谈判那么简单。这种计划没有可信任的人去做是绝对不行的。偌大的棋盘上，人工智能和庆枕各自布局了许久，如今彼此亮出棋面来，庆枕让对方执黑棋先走了一步，现在该庆枕落子了。 这一次中原那边的人不能再用了，由许蛮带他手下的卫戍营跟随你。 行，许蛮配合我，我简直就是如虎添翼，放100个心，这计划一定成功。 这次你可能会有危险，但我别无选择。 哎呀，我懂，咱俩之间就别说这些客气话了。 一旁的周琦看着这一幕，内心叹气。最终庆枕还是让他哥哥去冲锋陷阵了。找死的事情你去，享受权力的事情我来。他很想问问罗兰到底值不值，但他问不出口。周琦甚至在想，罗兰虽然表面看起来大大咧咧的，但其实心细如发。他就不相信自己能想到的罗兰会想不到。 出来吧，你和我哥哥走一趟。 说着复刻体庆慎便从旁边的暗门中走了出来。 哎，合作愉快啊大哥。 结果复刻体庆慎刚刚走到罗兰身边，却见罗兰手掌如刀似的砍在他的脖颈上，轻而易举的便将对方打晕了过去。在场众人均被这场变故给看傻了，罗兰这是要干什么？庆枕坐在靠枕上皱起眉头来。 哥如果不想去中原的话也没关系的。 哼，闭嘴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 说着罗兰竟是扶着复刻体庆慎慢慢放平在大理石地板上，然后他抓起庆慎的左手看去，那上面赫然有一条伤疤。不过罗兰没有在意，他直接在庆慎的手背上搓了两下，只见那极为逼真的伤疤竟然被搓掉了。 罗兰又掀起庆枕的两只袖子，确认了对方小臂上的四颗痣，才终于放下心来。虽然庆老三是复刻体，处处都和庆枕一样，可痣是黑色素沉淀，这玩意儿可是随意的，想伪造都不行。早前罗兰就防了一手，连庆枕都不知道他找机会记住了痣的位置。周琦、庆毅全都愣住了，直到这一刻他们才明白，合着地上这位被打晕的才是庆枕。他们看向刚刚假扮庆枕的人，只见这庆老三苦笑起来，他也自觉地搓掉了手背上逼真的遮瑕霜。 大哥，你怎么认出来的呀？我学的不像吗？ 像，非常像。不得不说你演技还真不错，连我这做哥哥的都没认出来。 庆老三疑惑了起来。 那你怎么知道我俩身份呢？难道还有什么漏洞？ 最大的漏洞就是庆枕不会让我一个人去冒险。这是他的计划还是你的计划？ 当然是他的，我哪有他这么聪明呢？ 周琦默默地看向罗兰，他有点想不明白，明明庆枕与庆慎两人演技天衣无缝，结果罗兰就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就敢断定靠枕上的人不是庆枕。 只因为你坚信庆枕永远不会背叛你，是吗？ 周琦内心的情绪有些复杂，他刚刚还在想，原来人总是会变的，因为这世道会变。但他回过头来突然发现，不管这世道如何变化，庆枕与罗兰的兄弟情谊从来未改变过。庆氏之主只为了陪哥哥一起冒险，便舍弃了所有权利。周琦心里嘀咕， 幼稚。 此时罗兰看着昏迷的庆枕， 他从小就是这样，我以为他当了这庆氏的主人以后会改改，结果还是这样。 嘿，大哥料事如神，我就说你不一般嘛，以前都是故意藏住锋芒的呀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个计划你也看了，想要完成这个计划呢，就必须有周琦，但是如果你不去中原的话，以周琦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去的。在庆枕的计划里，此任务非完成不可，只有这一环成功了，才能有以后的一线希望，所以你们非去不可。庆枕为了护你周全，又做了许多计划，所以许蛮也必须去，别人他信不过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仍然不愿意让你一个人去冒险，尤其是因为他的命令去冒险，所以他就打算假扮成我，跟着你一起去。 那你呢？ 我？他已经把他后续所有的计划都告诉我了。庆枕说，如果他和你都回不来，那就由我来执行后面的计划。那时候，我就是庆枕，我来替他守护庆氏。 罗兰看了一眼昏迷的庆枕，如今这个时代里，棋盘上已经尽是超凡者这样的存在了，恐怕也只有庆枕这种人才能以普通人的身份左右这个棋局。庆老三从蒲团上站起身来， 既然你已经看穿这些了，那就还是我随你去中原吧，我以庆枕的身份去跟王胜之谈判。我倒是觉得这事要比待在银杏庄园好玩多了。 一旁的周琦忽然嚷嚷道， 等等，我说过我要去了吗？ 你不去吗？ 周琦一见他如此认真，气势立马被压低了一些。 去也可以，不过要加钱。 加。庆枕答应了，你回来之后可以享受89号壁垒100年税收。你虽然活不了100年，但你的子孙可以。 周琦愣了一下，一整座壁垒100年的税收。虽然他仍旧没有权力管理壁垒，但这也绝对够他十辈子吃喝不愁了。以后他要有了孩子，他的孩子也一定是庆氏最富有的人之一。 行，富贵险中求，这一票我干了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庆枕还有没有说别的事情？ 不要遗漏。 他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跟别人说，我一个外人，他能跟我说什么？ 你再好好想想。 罗兰挑挑眉毛，说话时，他背后的金光若隐若现，眼瞅着像是要召唤英灵打人了。 他以前倒是跟我提起过你来着。 说我什么？ 他说因为小时候的某件事情，你总觉得自己亏欠他了什么，但其实在他心里反倒是他亏欠了你，如果没有他，或许你会有自己的人生。 罗兰蹲在杏枕身边很久都没有说话，其他人也都沉默着等待着。 我有个疑问，如果没有那件事情，你还会这么对他吗？ 许久后，罗兰笑了起来。 做哥哥的本身就应该给弟弟遮风挡雨啊。 他最后看了庆枕一眼，然后对庆毅说道， 照顾好你二哥，他要出什么问题，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。 说完，罗兰转身朝银杏庄园外面走去。庆毅看着对方的背影，魁梧坚韧，那大步流星的踩着黑灰色大理石地面离去的身影，就像是从黑色的湖面走进门外的光芒里。就在罗兰等人离开111号壁垒六小时后，庆氏突然极其高调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。111号壁垒作为庆氏的权力核心，自然驻扎着大量的新闻记者。自大王室统一了中原，庆氏就很久没有召开过新闻发布会了，大家都很想知道庆氏对王室的态度，所以这场新闻发布会自然是人满为患。受邀请的记者和摄影师、摄像师们可以坐在前排，而那些没有受到邀请的则焦急地等在门外。可是发布会还没开始呢，庆氏便有工作人员把这些没有受到邀请的记者们也请了进去，这倒是让大家有些意外。一般情况下，这么重要的发布会当然是挑可控的人来列席了，而现在庆氏的做法反倒像是生怕参加的人少了一样。会场里，一个个记者拿着自己的小本子，仔细确认自己录音设备是否可以正常工作，少量摄影摄像师则会蹲在会场的最前排等待着。庆毅身旁穿着自己军装从后台走了上来，平静地看着面前的记者们，一时间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。 本次三部安排记者提问，召开这次新闻发布会的目的就是要告知诸位，我庆氏财团如今的董事会主席庆枕先生已经出发前往王室，与王胜之先生进行磋商。壁垒联盟战乱久矣，庆枕先生愿意以身犯险前去中原，就是为了平息战乱，让百姓们不用再遭受战乱之苦。希望王室尊重我庆氏的诚意，并且拿出王室的诚意来。在此期间，我庆义作为庆氏最高军事指挥，暂时接管庆氏一切事务。 庆枕的发言稿由庆氏里的笔杆子撰写，说这些话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场以和平为名义的磋商。如果王室最终软禁或者杀掉庆枕、罗兰，那王室首先便要面对全天下人的指责。此消息一出，全场记者一片哗然。正当他们想问点什么的时候，庆毅便已经在军人的保护下离去了。所有人都没想到，庆枕竟然敢主动去中原找王胜之谈判。他们能预想到，明天所有报纸头条恐怕都会是这则消息。整个壁垒联盟里都没有比这更大的新闻了。庆枕苏醒了，当庆毅把他昏迷后的事情说了一遍后，他便立刻着手安排了这次新闻发布会。没有时间去后悔自己之前安排的还不够周密，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情绪。离开111壁垒后，罗兰一定是全速离开西南的，没人能追上了。所以他现在能做的就是补救，为罗兰多上几层保险。新闻媒体的曝光以及所有壁垒联盟百姓对于和平的期盼，都是庆氏如今的筹码。但是还不够。 庆义在发布会结束之后便被直接护送着回到了银杏庄园。外界开始猜测，如果庆枕被软禁在了中原，那庆义就会是下一个庆氏之主。谁也没想到，其实庆枕根本就没有离开庆氏，还在这里。庆义走到庆枕身边。 二哥，要不我带兵去边境线上等着，若大哥真被扣下来了，我就带人突袭61号壁垒，把大哥抢回来。 不行，我现在需要你做代言人稳定局势，如今你已经临时接管庆氏了，只要你还在，庆氏的人心就暂时还不会垮。而且王氏如今气势正盛，你放弃主场优势去中原，只能是无谓的牺牲罢了。 庆义能够感受到庆枕现在无比冷静，不是庆枕天生冷静，而是对方有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的能力。庆枕坐在靠枕上思考了很久，久到庆义都觉得自己仿佛能够感受到门外远山上的云雾流动。对于庆枕来说，即便他再怎么聪明，也不可能像人工智能一样算无一策，所以他能做的就是用时间来弥补计算上的漏洞。他一遍一遍地推演着所有线索，又总觉得缺点什么，仿佛他正在面对一个不可战胜的对手一样。不是庆枕不够自信，而是人工智能太过强大。许久之后，庆枕忽然叹息， 唉，还是不够保险，对方掌控着通讯卫星，而大部分的报社传递消息都是通过通讯卫星来进行的，如果对方察觉到我们的目的后直接截断通讯源头，那我们发布会的消息可能无法传递到中原和西北，所以我们必须再做点什么。 我该怎么做？ 在此之前，庆枕就说过卫星的事，壁垒联盟9颗卫星，有一颗原本就掌握在王室手中，一颗在火种手中，剩下7颗都在清河手中。如今王室统一中原，所有卫星都落在对方手中，庆氏早早就全部停用了所有卫星电话，甚至禁止开机。尤其是中原正潜伏在庆氏的情报工作人员，因为这卫星电话只要开机就会被对方获取到位置，拥有卫星电话的情报工作人员一般都是高层了，若是高层全军覆没，恐怕整个庆氏情报外勤都要遭受毁灭性打击。 你跟最信任的报社确认一下，他们是否能联系到中原。 庆义出门去确认了一下，结果果然如庆枕所料的那样，西南与外界通讯的渠道已经被人工智能硬生生切断了，所有卫星电话全都失去了信号。对方的手段要比想象中更加狠辣与决绝，似乎是要废掉庆氏手里的所有筹码。那么中原人就无法得知庆枕和罗兰去谈判的消息，西北就更无法获得这里的信息了。 找你信任的10名士兵分成不同路线前往西北144号壁垒找任小素。 找他干嘛？ 如果说这世界上除了你我周琦以外谁还愿意为我哥哥拼命，那就只有两个人了，一个是我哥哥的副官唐周，一个就是任小素。 二哥，你觉得任小素得到消息他就一定会去中原？ 嗯，而且能从王氏手里把罗兰救出来的超凡者并不多，以王氏和人工智能如今的实力，超凡者也要在这台战争机器面前臣服。但如果说真有谁能从王氏手里抢人，任小素一定是其中之一。 这样便足够保险了吗？ 唉，或许那个人工智能灵也能想到这一点，就看这消息能不能送到任小素手上了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10辆越野车从111号壁垒出发，庆枕让庆义挑选10个人，便是要让他们分别走10条不同的路，以此来确保西南的消息可以准确送达西北。 此时只有他们越分散，这消息送达的成功几率才越高。这些士兵并不知道太多消息，他们不知道前往中原的其实并不是庆枕本人，他们也不知道运送消息去西北到底是为什么，他们更不知道这一趟去西北可能会死。他们只知道他们就是死也要把61号壁垒和谈的消息传递到西北军手里。或许瞒着他们对他们有些不公平，但是庆枕必须防着灵。若是这些士兵被半路截杀，然后被灵用纳米机器人窃取了他们的记忆，那么这次计划将再无秘密可言。所以庆枕必须瞒着他们，冷静地看着他们去送死。银杏庄园从罗兰许蛮离开后，就再也不允许任何人靠近了，连庆氏士兵都不可以。这偌大的庄园里仅有庆枕、庆义两个人。不是这庆氏再也没有可信任之人，而是庆枕要避免一切意外。庆枕坐在黑色的湖上，怔怔地望着远山。庆义在厨房里倒腾了半天，终于做出两碗炒米饭来。庆义端着炒米饭在庆枕旁边席地而坐。 二哥，我这手艺太差了，你将就一下。 炒米饭有点焦糊色，看样子庆义平日里也从未亲手做过饭。庆枕接过炒饭笑了笑。 也真是为难你了。 庆义扒了两口炒饭，又去取来葡萄酒。不是他想喝酒，纯粹是炒米饭太难吃了，有点噎人。庆义喝了两口酒感慨道， 要是让那些老头子知道我拿他们的藏酒配炒米饭，怕是要气得从地下爬出来了吧。 他们爬不出来，我哥听说他们让我光脚走了20多公里雪路，就在下葬前偷偷把他们骨灰扬了，所以那场葬礼上所有骨灰盒其实都是空的。 虽然人是庆枕他们杀掉的，但那些老头子毕竟是庆氏的脸面，所以庆枕还是给他们举办了葬礼。然而罗兰从来都不是什么循规蹈矩的人，他怎么可能看着那些老头子进庆氏祖坟里？用罗兰的话说，他们的那位老爷子死了之后还得和这些人埋在一起，得多糟心呢。 他一直都是这么凶狠的人，对不对？小时候就这样。我哥这人的凶性从来都没有变过，只是收敛起来了而已。从我开始给庆氏当影子开始。 为什么收敛？ 我也问过他为什么，他当时大大咧咧地说，若是我想要夺庆氏，那就要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不能让所有人都害怕我、敌视我。哼，所以他与我常常被视为一个整体，自然不能做给我抹黑的事情。但其实我一直想对他说，我并不怕他给我抹黑什么。我以前对他说过，我是拿他当榜样的，但他不信，可我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。 年少时，罗兰带着他一起去银杏山上偷白果卖，卖完回来换了钱以后，俩人不舍得买肉吃，因为还得换了钱给老头子看病。所以大多数时间里，罗兰会选择相对便宜点的鸡蛋给庆枕补身体。老爷子一病不起后，罗兰要给庆枕做饭，还要给庆枕洗衣服，家里的所有重活、脏活、累活几乎都是罗兰一个人在干。那个总是大大咧咧的胖子从一开始就把整个家庭的责任扛在了肩上。或许对别人来说，罗兰如今是庆氏里权势滔天的二号人物，但对于庆枕来说，那只是他的哥哥而已啊。庆义做的一碗蛋炒饭勾起了庆枕的许多回忆，因为庆枕记得罗兰第一次给他做蛋炒饭也炒糊了。但当时大家一点都不难过，连一直都没什么精神和食欲的老爷子都吃了一整碗。这时候庆义的一个问题把庆枕的思绪拉了回来。 二哥，这次去西北的十名士兵有机会活着回来吗？ 庆枕想了很久，然后叹气摇头。庆义神情有些黯然。 他们之中 还有当初跟着你一起杀上银杏山的，结果现在明知道有危险，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。 阿姨，把他们的名字都记下来，如果这场灾难之后你我还活着，那就需要有人纪念他们。 嗯， 休息吧，你已经很久没睡了。 那我睡会儿，二哥有事你喊我。 庆义从自己肋下的枪套中抽出一支手枪来，他检查了一下弹夹里黄澄澄的子弹，这才稍微安心地躺在了大理石地板上，枕着靠枕睡去。偌大的银杏庄园只有两人，这让庆义仿佛又回到了年少时跟着罗兰、庆枕他们在街头打架的时光。没有下属，没有士兵与军队，大哥冲在前面，二哥出谋划策。那时候和现在一样，他们真正能依靠的只有他们这几个人。直到这一刻，庆义才终于明白，这人世间确实有东西比权力更重要。十辆越野车离开111号壁垒之后，立刻分成十条线路，消失在了荒野上。如今西南的公路是刚刚修筑的，路况极好，而且能拥有车辆并来往于各个壁垒之间的人又少，所以这十辆车一路都风驰电掣的。早先罗兰还专门去178要塞与张景林建立了贸易关系，所以整个西北西南的公路都联合修筑，一路畅通。他们后备箱里装满了油桶，这样一来就可以自给自足地开到144号壁垒了。按照路程计算，111号壁垒距离144差不多800公里的样子，如果全速开的话，傍晚出发说不定半夜就能抵达。所有人其实心里都明白这任务没有那么简单，但是当庆义问大家愿不愿意去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回答了愿意。章鱼哥，当初庆枕登银杏山兵变时还曾记起过他的姓名，那位曾经的长官甚至还记得他妈妈身体不好。庆氏易主之后，章鱼哥活了下来，他原本以为生活会回归正常，就像其他普通士兵一样，结果没过多久，庆氏便有人将他妈妈接进了111号壁垒最好的医院，并由庆氏财团承担了所有医疗费用。某天章鱼哥拎着饭盒去医院照顾母亲的时候，推开病房门，赫然看到庆枕正坐在母亲床边。那位遥不可及的长官正笑着对他母亲说，章鱼哥是一名优秀的战士，没有人比他更加优秀，他就是庆氏部队的荣耀。之后章鱼哥的母亲每天都要兴高采烈地跟病友提起此事，他相信这大概是他母亲最开心的时光了。再后来母亲还是因为绝症离开了，临走前母亲还叮嘱章鱼哥，千万不要辜负长官的厚望。再后来，章鱼哥从下士升到上士，又从上士升到中尉，如果没今天这茬子事，他恐怕还能在部队里继续一路高升吧。但是章鱼哥觉得这一切其实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君以国事待我，我必以国事报之。路上章鱼哥开车时总觉得自己像是在被窥探似的，越野车一路北上，就在他即将离开庆氏境内的时候，章鱼哥忽然看到路边枝头上的麻雀越来越多，而且那些麻雀竟是都在静静地注视着他。夜色里这些麻雀站在枝头上，看起来就像是黑压压的一片，十分惊悚。这个时代里的麻雀虽然体型硕大，但只要你不攻击它，它是不会攻击你的，所以平日里大家见到麻雀也不会多么担心，这生物归根结底吃的依然是素食。然而这一刻章鱼哥内心突然升起一丝恐惧了，他从未想象过原来麻雀也会如此恐怖。章鱼哥打开远光灯，刹那间他看到前路两旁的树枝上站满了麻雀，当车灯照射在他们的眼睛上，竟反射出诡异的银色光芒来。 哪里来的这么多麻雀？ 章鱼哥在车中暗自心惊道。之前012号基地就是被麻雀袭击的，此事已经在军中内部通报，所以章鱼哥的心情已经开始慢慢沉落谷底。只是现在并非退缩的时候，他很清楚此行的命令。如果遇见敌人便不用逃了，因为一定逃不掉。这时候他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，帮其他路上的战友吸引火力。他们十人中只要有一人能将消息送到西北，那就算是他们十人的集体荣誉，功成不必在我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章鱼哥看着那群黑压压的麻雀一连串的站在树枝上，连梧桐树的枝干都被压弯了下来，可他心中不再有畏惧，反而升起了一丝勇气。骤然间，麻雀一只只飞离树枝，它们在天空之中慢慢汇聚成漩涡，羽翼尖锐的像是刀锋。就在这危机四伏的黑夜里，章鱼哥一脚油门轰了下去，黑色的越野车犹如一头猛兽般开始突围。狰狞的金属机器浑身都是紧绷的肌肉，章鱼哥开的可不是什么大陆货，而是庆氏内部性能最强的军用越野。这种车一般只有庆义、庆枕、罗兰这样的人物可以坐。虽然庆枕知道这些要送信的人会死，但他依然要把最好的保命工具留给他们。能不能活下来是战士们的事情，想不想让这些战士们活下来是他庆枕的事。死亡是大家身处这个时代里没有退路的选择，但是在此之前人生要尽兴。引擎轰鸣着，八缸涡轮增压发动机一瞬间便将潜力压榨到了极致。车内的章鱼哥只感觉一股子巨力从车子的滚轴中传递出来，他的背部被紧紧压制在车椅上。全时四驱的传动系统让越野车轮胎的抓地能力更加强悍，宽大的轮毂就像是野兽强壮而有力的四肢。章鱼哥在车内开始亢奋地大吼大叫起来，黑色的金属野兽竟是一头从盘旋的麻雀中冲破而出，就像是海洋中的驱逐舰一头冲出了漩涡。麻雀一只只冲撞到挡风玻璃上，用他们锐利的喙来尝试破开窗户，然而那猛烈的啄击却只能在玻璃上留下一个小小的白点。若是普通车辆恐怕玻璃早就碎了，但这十台越野车不同，他们的玻璃全都是防弹的。此时章鱼哥已然心无旁骛，他只管轰踩油门朝北方狂奔，至于能走到哪里那就全看命了。麻雀汇聚而成的乌云始终紧紧地跟随着，他们不再攻击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这并不符合生物本能，章鱼哥感觉到那些麻雀背后似乎还有什么东西在指挥着他们，让他们的行动准则变得更加精于计算。没有盲目的冲击，麻雀仿佛忽然化身猎豹匍匐下了身子，等待着给予猎物致命一击。金属野兽虽然狂猛，但也有力竭之势。章鱼哥看了一眼仪表盘右侧代表油箱的刻度，它最多还能再行驶200公里。到了那个时候，金属野兽将渐渐停歇。他没法下车加油，只能坐在车上成为一座孤岛。一个多小时后，仪表盘上的刻度渐渐变成了红色，黑色越野车也渐渐放慢了速度，停靠在公路边上。不会有增援了，章鱼哥知道这次自己身后并不会有战友。直到这时他才有心思坐在车里点燃一根香烟，灰色的烟雾瞬间在车内弥漫。章鱼哥将车窗降下一丝缝隙，麻雀就在他身边拼命地想要从缝隙中钻进来，却被死死地卡住。他好像没有看到那些麻雀似的，自顾自一口又一口地抽着烟。 以不畏死的神色面对敌人，是一名合格的庆氏军人应有的心理素质。但如果这时候真有人问章鱼哥怕不怕，他会笑着回答道，这他妈要说是不怕肯定是假的，你不怕你来试试。这时候麻雀忽然不再盲目的想要从缝隙挤进来，而是在天上排成队列，然后一头头的撞向挡风玻璃。章鱼哥忽然发现这些麻雀的喙竟然每次落点都一样，就像是精确计算过似的。 我操，这他妈是成精了吗？ 不过他也没有多看，而是兀自又点上一根香烟，然后打开了车上的音乐播放器。液晶屏幕里显示着车上的音乐列表，一步之遥，悲怆，啊，朋友再见。 这都什么歌啊？也不知道这辆车以前是谁的座驾，歌名还都挺他妈应景的呀，故意的吧？ 他点开啊，朋友再见，悠长的手风琴钢琴前奏忽然飘了出来，前挡风玻璃上的裂纹越来越大，章鱼哥的思绪好像又回到了那个雪夜。身穿白色西装的庆振迎面走来， 我记得你，你叫章鱼哥，以前是我手下的兵，杀火种公司的时候你立过功。 然后章鱼哥看着那个身影一路登山，腰背挺直。那天晚上庆振教会他十个字，傲从骨中立，万难不屈膝，这是庆氏重生后新的灵魂。章鱼哥看着窗外黑压压的麻雀，再看了看挡风玻璃上即将爆裂的裂纹。 坐以待毙可不是庆氏的风格，老子叫章鱼哥，老子在庆氏立过功。 他笑了笑，从副驾驶座位上拿起自己的自动步枪，熟练地拉动枪栓，所以他现在能做的就是补救，为罗兰多上几层保险。新闻媒体的曝光以及所有壁垒联盟百姓对于和平的期盼，都是庆氏如今的筹码，但是还不够。庆毅在发布会结束之后便被直接护送着回到了银杏庄园。外界开始猜测，如果庆振被软禁在了中原，那庆毅就会是下一个庆氏之主。谁也没想到，其实庆振根本就没有离开庆氏，还在这里。庆毅走到庆振身边， 二哥，要不我带兵去边境线上等着，若大哥真被扣下来了，我就带人突袭61号壁垒，把大哥抢回来。 不行，我现在需要你做代言人稳定局势，如今你已经临时接管庆氏了，只要你还在，庆氏的人心就暂时还不会垮。而且王氏如今气势正盛，你放弃主场优势去中原只能是无谓的牺牲罢了。 庆毅能够感受到庆振现在无比冷静，不是庆振天生冷静，而是对方有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的能力。庆振坐在靠枕上思考了很久，久到庆毅都觉得自己仿佛能够感受到门外远山上的云雾流动。对于庆振来说，即便他再怎么聪明，也不可能像人工智能一样算无一策，所以他能做的就是用时间。章鱼哥把车内音乐调到最大，然后推下车门向天空扫射，然后被数不清的麻雀淹没。车内音乐还在继续播放着，歌声越来越激昂，荒野上的歌声时有时无，就像是星辰里飘渺的薄雾。十辆越野车分别驶向各自的不归路，每个人心中所求的不是自己立功受勋，而是给其他路上的人争取机会。包括章鱼哥在内的所有士兵都心怀死志，打从出发开始就已经想要把希望留给别人了。这就是庆氏部队的荣耀。整个西南的40多座壁垒里还是一片祥和的模样，之前罗兰杀人时流的血已经被擦拭干净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。壁垒居民们以罗兰杀人事件为饭后谈资，大家猜测他为什么突然杀人， 又私下里编排了好些个明争暗斗的故事。这些故事被添油加醋的越传越广，可谁也没觉得这些事跟自己有什么关系。毕竟那上层建筑里的斗争跟他们小老百姓挨不着，所以他们也就不知道其实真正的战争从这一刻就开始了，并且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发生着。战争从来都不限于你来我往炮弹轰击与机枪扫射，那些暗流涌动着的波涛汹涌也同样惊心动魄。庆枕曾对庆义说过，幸亏罗兰三天之内大开杀戒，把庆氏的隐患都给除掉了。不然现在大家得知庆枕和罗兰去了中原后，野心家肯定会蠢蠢欲动。这些人虽然动摇不了庆氏的根基，但还是会造成一些小小的麻烦。王氏曾经发出过邀请，只是被庆枕拒绝了。当初罗兰与任小素临别的时候就说过，最终他们可能还是要去一趟中原，因为很多事情已经超出了庆氏的掌控。所以罗兰杀这些人背那些骂名，其实就是想要在自己临行前给庆枕留一个安定团结的后方。罗兰还是那个罗兰，他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照顾着这个家庭。庆义在冰凉的地板上睡了一夜，幸好现在是夏季，银杏庄园的海拔又不高，所以不至于太冷。他醒来后发现庆枕竟然还是安安稳稳地坐在那黑色的湖中，似乎一夜未眠。 二哥，你晚上没睡吗？ 想点事情。 你是担心章鱼哥他们没法把消息送去西北？难道二哥你觉得真就没人能突破封锁吗？ 庆枕似乎心中早就有了自己的判断。 他们没办法成功的。阿姨，我说过的，跟人工智能下棋时不能心存侥幸。 那我们怎么办？若是不能让任小素去中原，那大哥岂不是危险了？ 还有机会。 什么机会？ 庆义愣了一下，似乎庆枕在他睡着之后还做了其他的安排。那10名战士以外应该